尽千般心事，情像火灼般热，怎笑一生一世现做不易。苦情是你的名字，错付千般相思，情像水向东逝去，似心往倾注，愿那天未曾遇。尽遗憾世事。